教育、教导、指导，他七不灭，他七不灭，他七不灭，他七不灭。教师，他七不息，他七不息，他七不息，他七不息。学校，他七库，他七库，他七库。学习习惯，他亲别，他亲别，他亲别，他亲别。学问学术，习俗习惯，他亲，他亲，他亲，他亲。学期，他七热，五出力，他七热，五出力，他七热五出力，他七热五出力。学生，他七喜，他七喜，他七喜。戒严，警戒，戒，警戒。他干瘪，他干瘪，他干瘪，他干瘪，他干瘪。种，播种，耕种。他林瘪，他林瘪，他林瘪，他林瘪，他林瘪。老虎虎，他是哈，他是哈，他是哈，他是哈。拉扯，抽。他贪瘪，他贪瘪，他贪瘪，他贪瘪，他贪瘪。犹豫徘徊，他吞沾瘪，他吞沾瘪，他吞沾瘪，他吞沾瘪，他吞沾瘪。虚假，假的，错的。他善，他善，他善，他善，他善。今现在，特，特，特，特。抱拥抱，特不林别，特不林别，特不林别，特不林别，特不林别，特不林别。弓垫子，特不克，特不克，特不克，特不克，特不克。装，承装，承载。特不别，特不别，特不别，特不别，特不别，特不别。